撞出的身材最为魔鬼，原美术功底的园丁撞出的花草最是缤纷。经典969，精英都在听，都在听。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大家好，我是陈建斌，管家帮为您提供全面的家庭服务解决方案。管家帮让家庭后顾无忧，家政、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这个夏天去哪里？和涂抹艺术教育背上行囊，一起走进山水百里画廊吧。体验浓郁的民俗风情，品舌尖上的美食，在大自然的怀抱下完成绘画创作。夏令营招募电话：150-0103-2318，150-0103-2318。 奥迪 Q7 上市特供车，只在奥迪通奥迪，原价102万元，现价75万元起，数量有限，预购从速。奥迪通奥迪6571-8787，6571-8787。 走到哪里，969就到哪里。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969精英爱听榜。 我还是爱你的，即使你有点感人，既然说过要让你三分，也没有什么好跟你争。 再下去一点点我就会点头，再冲动一点点我就不闪躲，不过三个字别犹豫这么久，只要你说出口，你就能拥有我。 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你越说越离谱，我越听越糊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打死不肯认输，还假装不在乎。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给我说清楚，我要啃掉你的骨。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每次都被欺负，小心我一定报复。 十个男人七个傻，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跳出来，就算甜言 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 969听资讯。 7月10号，西城区发布了新一轮的就业政策，年度高校的毕业生、卫士兵、企业分流的职工、公益性的组织安置人员等四类群体被首次纳入岗位的补贴范围。这次发布的就业政策将西城区本市户籍的高校毕业生作为重点的扶持群体，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可享受到创业培训、创业房租补贴、贷款贴息、社会保险补贴等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今天969则您带你听资讯。外地游客进京通常会选择方便快捷的一日游。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对北京旅游消费市场开展体验式的调查， 结果显示，与2016年相比，此次调查退团体验和一日游体验水平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强制消费仍然普遍存在，部分旅游过程与合同不符，旅游产品与网站的宣传不符，给消费者出游添堵。2017年的上半年，北京全市城管的执法部门在查处四类停车管理的违法行为中，共立案处罚844起，罚款92万余元，城管热线停车管理举报1498件，同比下降26%。此外，与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799次，规范停车管理轻微违法行为7217起，拆除地桩地锁4391个，为市民出行停车营造了良好环境。北京警方7月10号通报，警方开展了打击克隆出租车违法犯罪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不到两个月共查扣100余辆克隆出租车，共抓捕犯罪嫌疑人36名，查扣涉案车辆51辆，起获假币面值38万余元，以及出租车的喷号工具、开锁工具等大量的涉案物品。 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

哈尔施塔特这个小镇已存在有四五千年的历史，属于奥地利最古老的小镇之一。这座小镇依山傍水而建，湖面清澈透底，在高山的峡谷之中像一条宽阔的绿色绸带，而一排排临湖而建的木屋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来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些木屋与我国江南的民居非常相似，但墙壁、窗户、阳台等都采用了木头做材料。而为了不同于别家，每家每户的居民还会在屋型、色彩上表达出自己的风格。由于处于湖边，每户人家还会在临岸的水中建有木船屋，专门停靠自家的小木屋或游艇作为交通工具。当您上了岸，令您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的居民似乎个个都是艺术家，每户人家的木门全打开着，而里面也展示并出售他们自制的各种手工艺品，麻线编的装饰品、民族娃娃、各种陶制品等等。而其中最吸引人的要数木雕艺术品了，有可爱的动物卡通造型，也有现代感十足的生活用品，还有名人的雕像等，栩栩如生，令人爱不释手。走在狭长的小镇上，您还可以时不时地看到各种各样的木头路标，每一个路口的木牌上都刻有三个箭头，上面写着道路的名称，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的居民格外的喜欢木头。事实上，哈尔施塔特的居民爱木头的传统与历史有关。早在公元前的2000年末，当地就有人在这里居住，而人们在此开采山岩，至于每家每户堆积木条的传统，据说这是财富的象征，哪家门口的木条堆得又多又高，表示这家人的财富就越多。在1750年，一把无形的大火烧毁了小镇的很多建筑，但之后这里依然不改建木屋的传统。哈尔施塔特也是昔日奥地利皇室夏日的避暑之地，各种有名的皇帝经常会来此地旅行，传说一些无法受孕的公主也会来此进行盐水浴，增加受孕的机会。木头镇的优美环境吸引了无数的游人前来观光，其中不乏作家、诗人和音乐家。正如这里的学者所说，哈尔施塔特随处可见的木头让小镇居民的淳朴表露无遗。如果你想在炎炎夏日中感受一份清凉，欣赏一处美景，充分地感受艺术气息，那哈尔施塔特这座小镇一定是您不二的选择。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是悠悠的淡 上，吹着风铃，风吹的转啊转啊转啊转。 你的笑，你的笑，你的笑还在我心里，我的心，我的心，我的心又在哪里？Ring bell ring, every ring bell ring, every ring bell ring, 投下在我心上。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人的一生，有些成就靠天分，有些靠运气，有些靠努力，而我们所能掌握的仅仅只是那一份深情与用心。但是这一份深情与用心才是作为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今天九六九，我是主播泽林，时刻保持这份深情与用心，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价值。九精英有话说， 包括我自己也在不断的进行学习，来满足这种市场竞争以及企业发展的需求。

的心不知不觉想起我和你过去的一点一滴，没有你的秋季显得多孤寂，就好像我真的失去了你。那一天不知从何说起，我爱你一颗真心从没有变异，待要走的一天我只好坚持，别过脸不要让你看见我哭泣。 I love you so 你去说，心中确实有千言万语，可是无法表达我的心意。 I love you so 你去说，无缘无故也想起了你，想起你的纯真无邪和不经意的气质。我的心不知不觉想起我和你过去的一点一滴，没有你的秋季显得多孤寂，就好像我真的失去了你。那一天不知从何说起，我爱你一颗真心从没有原因，待要走的一天我只好坚持，别过脸不要让你看见我哭泣。 I love you so 你去说，心中却是有千言万语，可是无法表达我的心意。 I love you so 爱你却说，无缘无故也想起了你，想起你的纯真无邪和不经意的气质。 I love you so 爱你却说，怎会相遇，只好埋怨这缘分有人嫌弃。 I love you so 爱你就说，现在偶尔也把你想起，想起你的不美，纵然我们已不在一起。 一段情宁愿短暂精彩，还

快乐会不见了，为生活盲目的抱着，为爱情又被伤害了。当所有变复杂变难，等变苦涩，你流的泪水是不是真的？